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背上了心，却还不清醒。 开始我哋节目咧，有张惠妹嘅呢首《听海》啊。有啲时候，有啲朋友可能喺呢个时间咧，都会喺呢个海滩都唔定吓。风雨不改地，一年四季咧，都有啲朋友会中意去朝头早咧，就系去海滩游个早水啊。就算几冻都会去啊。每一个人嗰个生活习惯都唔同，不过总之啦，做任何嘅运动咧，之前都要有一个热身先得啊。早晨啦，时间5:13啦。今日天气方面咧，有一道冷风咧，正系横过华南沿岸，随后嘅东北季候风将会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多云，有一两阵雨，天气显著转凉，日间嘅气温徘徊喺19度左右。而今日晚上嘅气温咧会进一步下降，市区最低大概16度。新界会再低2-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是清凉同埋非常干燥，天色系逐渐好转。随后一两日早上仍然都是清凉。

唱歌对佢嚟讲毫无难度。应该都系由细中意唱歌到大嘅黄海芹嘅，间唔中都喺香港举行佢嘅演唱会。头先嘅歌曲《今夜可否留低》。早晨啊，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呢个晨早节目。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啊，而家时间系5:04啊。一路转转转喺张唱片度转，转出嚟嘅系王菲嘅。 走出你控制的领域，却走进你安排的战局。我没有坚强防备，也没有后路可以退，想逃离你布下的陷阱，却陷入另一个困境。我没有决定输赢的勇气，也没有逃脱的幸运。我像是一颗棋，进退任由你决定。我不是是不起眼的小兵，我像是一个棋子，来去全不由自己，棋手无悔，你从不曾犹豫，我却受控在你手里。 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来自阿飞，他的很多出色的作品，这首就是其中的一首《棋子》。5:24，室外气温23度。 世界末日到了吗？问我终结会如何？海天一色似赤火，烈焰中只得你我，最美丽亦最赤裸，两颗心最后消磨。尚未成浪，愿意梦爱你，我管不了是祸，未想过是为何，能爱着你苦也未去躲，爱你最想得你附和，像这宇宙邂逅，求你像我不要乱去想。为什么世界末日到了吗？别理终结会如何，不必想得那么多，但愿这刻不错过。你这夜下了金锁，但我不怕被蹉跎，真心中可某天冲。爱无限次，无限次，无限错，你才是我想要的负荷。你对我这夜尚未承诺，愿意望爱你，我管不了是祸，未想过是为何，能爱着你苦也未去躲。爱你最想。 安仔的这一首叫做《爱你》啊，早晨刚刚醒来的你，差不多接近5:30的时间，提醒你呢，天气开始会是比较冻一点的，就是今晚黑了，所以如果你是早出晚归的，留意了，穿多件衣服了。日间的今天的温度会是19度最高，而在今晚会最低的市区的温度是大概16度，新界会再低2-3度。 Photographs and memories, Christmas cards you sent to me, all that I have are these to remember you. Memories that come at night, take me to another time, back to a happier day when I called you mine.But we sure had a good time when we started way back when. Morning walks and bedroom talks are how I loved you then. Summer skies and lullabies, nights we couldn't say goodbye. And of all of the things that we knew, not a dream survivedThank you. photographs and memories. All the love you gave to me, somehow it just can't be true. It's all I've left of you. But we sure had a good time when we started way back when.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寻日新增两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都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患者包括一名75岁男子，分别8月同10月在英国完成接种伏必泰疫苗，今个月19号抵港。另一名患者是35岁外籍佣工，7月在菲律宾接种一剂强生疫苗，今个月17号抵港，在竹篙湾检疫中心检疫期间确诊。另外，卫生防护中心正系调查一宗初步确诊输入个案，涉及一名23岁男子，今个月14号前往美国，前日由美国抵港，在机场检测呈阳性，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患者住的愉景湾恒丰旭辉阁被列为受限区域，住所内的人要强制检测，当局目标在朝早大约6点完成行动。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访问波罗的海三国，商讨波兰和白俄罗斯边境的难民危机。莫拉维茨基在立陶宛表示，担心目前发生的事只是更恶劣事情的前奏，指俄罗斯增加在靠近乌克兰、在白俄罗斯以及加里宁格勒飞地的军事存在，作为可直接攻击、可直接用于攻击的工具。莫拉维茨基又在社交媒体指责白俄总统卢卡申科向欧盟发动混合战争，是30年来破坏欧洲稳定的最大企图。波兰将尽力捍卫欧盟边界。虽然波兰表示近日试图越境的人数减少，但是边防部队说白俄军方继续用货车将几百名外国人送到边境，当中大约10人在寒冷天气下死亡。法国加派50名警员去到加勒比海的海外属地瓜德罗普群岛，平息当地骚乱。当地连续3日有抗议新冠防疫措施的民众示威，触发骚乱，几十间商店被人抢掠，有建筑物被纵火，道路亦被堵塞。报道说，岛上最大地区有3人受伤，其中一名80岁女子在家中的露台被子弹击中，另外2名伤者分别是警员和消防员。当地已经实施宵禁，最少38人被捕。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宁谴责有人向警察开枪，批评暴力行为不可以接受。除了早前派出的200名警员之外，会加派50名警方特种部队前往当地。保加利亚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束，票站调查显示，现任总统拉德夫取得大约60%支持，他的对手索菲亚大学校长格尔吉科夫就有大约33%支持。拉德夫有望连任。报道说，拉德夫因为公开表态反对贪腐而广受民众欢迎，他亦取得早前赢得国会最多议席的我们继续变革联盟支持。报道又说，总统一职主要是礼节性质，但可以影响公众舆论，亦可以任命临时内阁成员，因此在国家面对政治危机时作用变得突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天气显著转凉，日间气温徘徊在19度左右。今日晚上气温进一步下降，市区最低大约16度，新界再低2-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清凉同非常干燥，天色逐渐好转，随后一两日早上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路 ，FM 一零六点八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一集一主题，天一句，地一句，分享人生智慧，教你生命内在操练。 大师对谈，一条条嘅鱼加多三点水就系、是、渔民个鱼。今个星期大师对谈嘅题目系鱼与鱼，仲有嘉宾主持陈明喜，请嚟野人同我哋介绍音频治疗。 全灯法师李灿荣主持大师对谈，逢星期四晚上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吃了咁多西餐寿司，今日真系想食翻啲正宗嘅粤菜同东南亚菜啊！ 冇问题啊，呢几款菜式我最拿手噶啦。 咦，黄学亮师傅，你喺飲食行业做咗成十几年，不如教我哋煮下餸啦。 好啊，嚟紧呢个礼拜咧，我会喺有你同行呢个节目里面同大家倾下偈，教大家煮翻几味先。 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下昼四至六嘅有你同行。 冇错啦，千祈唔好错过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天文台咧都事先张扬，呢、这个礼拜开始咧就冻噶啦，咁大家要小心保重啊！尤其是而家即系呢个疫情期间咧，我哋要个身体强壮先得啊！咁啊，又跟住如果讲话节日嘅话咧，跟住嚟紧系圣诞啊，又新年啊，呢啲嘅日子咧都系欢乐嘅。我哋唔理佢系咪可以真系出去庆祝一下先啦、啊，起码过时过节咧，个人咧就系想开心健康，或者喺屋企咧都可以同家人齐齐庆。庆祝呢啲都系温馨嘅圣诞同埋新年啊！咁所以我哋要 keep 住身体健康。而家亦都因为呢个疫情关系啦，有少少伤风啊、头痛啊，或者如果发烧咧，你都会比较大件事吓。即系以前呢啲咧，你都会知道啊，系唔妥，发烧唔得啊，唔翻得工啊，唔翻得学啊等等。但系而家今时今日嘅发烧咧，你系要真系加多十二分精神咧，去好好嘅照顾自己啊。所以咧，每一日嘅少少嘅运作啦，食嘢啊，健康啲啊，瞓觉瞓得好啊，又唔好俾自己系冷亲啊，多啲留意呢个天气报告。今日咧就系中国嘅廿四节气嘅小雪啊，天文台都话咗呢个礼拜开始会比较。有冻少少嘅吓，有一道冷锋咧，正系横过华南沿岸，随后嘅东北季候风咧，将会影响该区。今日咧天气预测系多云，有一两阵雨，天气显著转凉，日间气温徘徊喺十九度左右，十九度咧好似都 OK 嘅，咁早排都温度都去到有十九嗬。不过咁啊，今晚黑咧气温就会进一步下降啦，市区最低去到大概十六度，新界会再低两三度。今日会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清凉同埋系非常之干燥啊，天色咧就逐渐好转，随后一两日早上都仍然清凉，日夜嘅温差较大。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3，强度属于中等。呢几日嘅温度，听日嚟讲咧就15至19度，礼拜三咧就系16至22，礼拜四系17至24啊。 望着海一片，满怀倦，无泪也无言。望着天一片，只感到情怀乱。我的心又似小木船，远景不见，但仍向着前。谁在命里转载我每天挣扎？人海里面，心中感叹，似水流年，不可以留住昨天。好看烟波里，我怀念，怀念往年，爱某早改变，处境都变，情怀未。 梅艳芳的《似水流年》，听翻呢啲歌曲的时候，会不会往事如烟咁喺你的脑海里面出现一幅幅的画面呢？包括了自己的一啲过往的回忆，又或者系听翻梅艳芳的歌，其实都几唏嘘嗬。佢短暂嘅人生40年喺 在世上，咁就离开咗啦。但佢留俾大家嘅系一啲好好听嘅歌曲。梅艳芳系即系佢40年喺佢嚟讲，已经好似系好丰富嘅一个传奇故事。短短嘅人生里边，佢过嘅一啲嘅艰苦嘅日子都比人多。咁但佢享受嗰个嘅名成利就嘅日子，亦都系有一个啲一段时间系会令到自己好满足嘅，因为毕竟都系对自己嘅一个交代吓。喺乐坛或者系呢个影坛咧都横扫噶啦，佢唱歌又得，做戏又得，都真系万能百变。而佢留俾我哋嘅就系佢系对朋友好好，好照顾佢朋友，好锡身边嘅人，又好有义气，唱歌。咩歌喺佢手上都冇难度，快歌、慢歌、一啲儿歌、有深度嘅歌曲啊等等咧，喺佢嚟讲，佢操纵得非常之好，舞步又配合得好好。唯一嘅一样嘢系做得唔好，佢自己都改变唔到嘅咧，就系话迟到呢一样嘢。所以人有啲时候吓，即系你睇翻啦，自己都会有缺点，又有呢个优点啦。每一个人都有嘅，咁所以喺。某程度上，如果能够包容你身边的朋友那些，尽做都做得到。但是有些 是顾及到这个事件的严重的时候，一定要改那个缺点呢，就一定要改了。啊、因为这排都多了梅艳芳的特辑、啊、又有她的戏上映，也都可能多了一些未听过她歌曲的啲后生仔去找回她的资料。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动向，或是爱间低温这样唱，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把旧恨，无人与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飘得几乎如情，痕极悠扬，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旧运，无人与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是某种我多么庆幸，如离别你亦长驻生命上，宁愿有遗憾，亦愿忘。 你远亦可。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乱绿草时春雨香。 林子祥，春夏秋冬。好啦，而家都系冬天嘅时候啦。今日系廿四节气嘅小雪啊，小雪嘅系中国嘅廿四节气之中嘅第20个节气。咁而进入呢个节气咧，中国广大地区西北风咧就开始成为常客啦，气温下降，逐渐系降到零度以下，但系大地仲未过于寒冷。虽然开始落雪啦，咁但系雪量都唔大。所以呢就叫做小雪。这个时候呢，阴气下降，阳气上升，以致天地不通，阴阳不交，万物失去生机，天地闭塞而转入严冬。黄河以北地区就会出现初雪，就提醒那些人民应该是要记住啦，要御寒啊，保暖啊。在中国的北方呢，小雪的时节呢，他们就喜欢吃一些羊肉啦。小雪的节气里面，因为天气阴冷，咁又好似暗光又多啲啦，咁令到人哋个心情好似感觉好似闷啊、抑郁嗰种感觉。而喺食嘢嘅方面咧，呢啲季节咧喺咁冻嘅情况之下，佢哋会中意食一啲滋补嘅嘢啦，就是、羊肉啦吓，咁啊即系散羊肉嗰啲好多啦。其实我哋香港都有啦，周不时一年四季都去好多一啲嘅火锅吓。羊肉都開始應該有啲人會食噶啦，咁而亦都話適宜係食一啲係啱食嘅食品咧，係有啲豉蝨啊、腰果啊、栗子啊等等都係啱食嘅。呢啲係益神嘅食品啊！早晨啊，而家温度23度，今日温度日間徘徊19度左右啊。不过今晚黑咧，气温会进一步下降，市区最低16度，新界会再低2-3度。 又见雪飘过，飘于伤心记忆中，让我再想你，却掀起我心痛。早经分了手，为何热爱相正中，度过追忆岁月，或许此生不会懂。又再想起你，抱拥飘飘白雪中，让你心中暖，去驱走我冰冻。冷风吹我醒，原来共你是场梦，像那飘飘雪泪下，弄湿冷清的晚空。原来是那么深爱你，此际伴着我最热的心痛。又见雪飘过，飘于伤心记忆中，让我再想心痛。早经分了手，为何热爱尚情重，独过追忆岁月，或许此生不会懂。原来是那么深爱你，此际伴着我最热的心。

送哈比亚尼马南成就嘅飞机被以色列总理拉宾被击中分子。 呢几宗政治暗杀事件触发咗战争同种族灭绝。 到底一粒子弹、一把匕首点样左右历史进程，甚至引发大战同种族屠杀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致命一击》， 星期二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今朝早起身精神点呢？唞唞之后，即系坐定定之后咧，就知道今日系几多号啊？礼拜几啊？我要做啲乜嘢嘢咁吓，都要沉淀一下先嘅。有时瞓醒咧，未系咁清醒噶嘛吓，咁所以有时咧都要瞓醒咗之后，刷牙洗面，你自己脑筋里边咧都要去过滤一下今朝啊，即系今日系咩日子，有啲咩做啊等等，先有咗一个心理嘅过程。好似行咗一次之后呢，咁啲嘢呢你就会清晰好多啊。今日呢係11/22/22，农历係10月18日，係中国24节气嘅小雪啊，即係冻啲啦。咁真係啱晒喎，天文台都提醒大家呢个礼拜开始呢都会凉啲㗎。今日呢有一道冷风呢正係横过华南沿岸，随后嘅东北季候风呢将会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一两阵雨，天气显著转凉，日间气温徘徊在19度左右。今日晚上的气温会进一步下降，市区最低大概16度，新界会再低两三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清凉和非常干燥，天色逐渐好转，随后一两日早上仍然是清凉，日夜的温差较大。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现时时间6:11，气温是比起头先是低了一度，而家是22度，相对湿度9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11/22是今日的日子啦，星期一的朝头早，这个时间在钱佩卿身边呢就是钟志光。早晨啊，钟仔。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今日的日子是11/22，好似我哋做下早操先吓。12/12/12， 好有意思。 同你讲得啱，你都是体育运动嗰方面了得噶。 系都唔系嘅，即系。中意咧，有時咧最緊係中意嘅啫。 咁所以早一排咧做咁多，有奧運啊、殘奧啊，跟住又全運會啊，即係中意體育嘅人嚟講咧，係好開心、好充實啊！嗰陣時 我諗機會難逢啊， 係啊， 因為今次大家都明白啦，因為疫情嘅緣故咧，係奧運本來就係早一年噶嘛，係 啊， 咁而全運會咧有例咧就喺奧運之後一年嘅，咁當然殘奧就規定咗咧，就跟奧運啊嘛。咁今次因為奧運延遲咗一年，咁所以令到咧連珠炮發啦就奧運、殘奧、全運。 所以 以後我諗亦都唔希望有， 冇錯， 亦都唔希望有。 但有時有啲嘢咧就唔係你意料中之事而發生咗咧，你咪從好處去睇咯。咁而家呢次嘅好處就係都掀起咗大家對呢個運動嘅興趣啊。係 啊， 同埋都我都要做運動啦，或者我中意想學呢個運動啊。 啦，好似嗰啲奥运得奖嘅我哋香港嘅金牌选手一样，嗯、好似佢咁叻就好啦，咁样嗬。 冇错冇错。 好啦，我哋去翻咧就系钟姐你预告就话讲下对联啊。 系啊，因为对联咧就我之前喺呢度都同大家介绍过啦。其实对联咧你可以作为一个文字游戏啊。因为佢又要讲平仄啦，有好多要对啦吓，喺对嘅过程当中咧，因为受住平仄嘅规限啦、嗯，我想用呢个字原来唔得嘅， 系 吓，因为你唔啱平仄，咁你要改第二个字，咁所以我又觉得诶、哎，好似一个文字游戏咁样，咁但系呢个游戏系几好玩嘅，咁同埋咧，佢用好少嘅文字咧，就系、是、带出好深厚嘅意义啊，嗱、 嗯、 呢、這个咧又要讲下。我哋有成語啦，咁但係如果你講緊白話文呢，咁當初推白話文嘅時候呢，亦都係有一個講法呢，就唔好用典故， 嗯， 因為呢佢哋覺得用典故呢就會令到個意義呢係不明不白啦，唔清楚，你永遠呢就要查書呀、啊、去睇返個典故啦，所以佢哋不對偶呀、啊、不用典嘅。咁但係其實我又覺得冇乜絕對呀，因為我唔係反對呢啲前言嘅講法，而係有時我哋一啲嘅典故呢係好深刻好短四個字、 嗯、 有啲係成語啦，有啲係典故故事啦，就可以用好少嘅字而帶出好大嘅意思。咁呢個係好嘅，咁當然咧，即係話如果我哋睇有啲嘅詩詞，譬如辛棄疾嘅詞咧，佢都用好多典故嘅，咁同埋咧有啲係好深嘅， 嗯， 好深嘅典故時候咧，就可能令到人咧閱讀咧係有困難嘅，咁呢個就要係取捨咯。咁、 嗯、 如果一般嚟講，而家坊間咧你買到嘅書咧好多都有注釋嘅，咁、 嗯、 你話去解讀一啲嘅典故咧係絕對唔難嘅，咁而今日咧，我想同大家讲咧，就系讲阿林则徐嘅对联。 哦，林则徐大家熟悉嘅咧，就系佢系烧鸦片吓。 系系啊系啊系啊，咁、但系当然咧，即系喺林则徐嚟讲咧，呢、這、一个烧鸦片系佢人生嘅大事。 嗯， 对于国家嚟讲咧，亦都系中国啊清朝一件大事嚟嘅。 系啊， 咁因为之后咧就引起咗系鸦片战争啦。 嗯， 咁而对于呢个林则徐嚟讲咧。佢之後咧，其實亦都唔係咁如意啊！本來佢係兩廣總督啊嘛，咁啊之後被貶 嘅 咁、而呢一首對聯咧，就係喺佢歸田之後啊，即係被貶之後咧，咁佢就喺自己嘅讀書樓當中咧、就係、是、寫呢副對聯， 即係有感而發啦。 有感而發，咁同埋咧，仲有啊，喺佢哋嗰一輩嘅文人嚟講咧，雖然你話誒林則徐唔係武將嚟嘅咩，咁但係其實佢科舉噶嘛。 係 啊，佢嗰個年代咧，佢哋寫對聯啊，因為佢哋係特別喺清朝咧係科舉考八股文啊嘛。咁、八股咧其實咧都同對聯咧係息息相關嘅，所以大致咧都係要對啊，有特定嘅格式嘅。 即係個個都識揸支筆寫嘢㗎啦。 所以寫對聯對於佢哋嚟講咧係好閒事啊。咁嗱，佢得意嘅時候啊，即係順境嘅時候咧，佢有副對聯。好出名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人，无欲则刚啊！哇，气势磅礴，点样咧？即系对自己一啲嘅要求啊，等等啦。不过我哋今日就唔系讲呢副对联，就讲佢咧失意嘅时候咧嘅一副对联。 咁啊，听你读一读先。 系啦，嗱，上联咧就系坐卧一楼间，因病得闲，如此散财天或恕啊。下联结交千载上，过时为学，树基秉烛。老游明，咁其實咧，上聯同下聯咧就維繫住咧係各有一個典故嘅。你解得通呢個典故咧，就成個對聯啊，佢所表達嘅咧都通噶啦。 係， 咁同埋咧，頭先我講過啦嘛，呢個對聯咧就係佢喺失意嘅時候啊，貶咗官之後咧。 歸田嘅時候嘛， 所寫嘅，咁、所以咧個味道咧係有啲唔同嘅。 係 嗱，咁佢上聯咧就因病得閒啦，咁其實咧就坐卧一樓間，即係話咧啊，佢自己翻到佢自己嘅書室啦嚇。咁點解咁得閒翻到書室咧？因為病啊嘛，咁、呢個托辭啦嚇，即係管理唔到咁多俗務啦嚇，我病啊嘛，咁我病咁啊要去養病咯。呢、這個咧差唔多咧。就係佢55歲到啦，其實如果你講緊而家咧， 退休啦，好多都差唔多。 有啲人咧就55歲退休啦，咁但係有啲人咧亦都係覺得自己哇仲係精力旺盛， 係啊，都做到65啊， 係啊，仲可以。咁但係以當時林則徐嚟講咧，其實佢個心咧。 應該都仲可以有一番作為嘅。咁啊，不過因為客觀環境唔就自己啦，咁啊託辭啦嚇，我病啦嚇。 所以其實嗱，咪顯到佢嘅唔開心啦。 係啊係啊，嗱，所以咧，佢下邊呢句咧就係點題之作啦。如此散財，天畫樹啊！咁呢個散財咧可以講話散財又得，因為咧呢個咧就出自個典故啊，就喺莊子咧《人間世》啊。咁啊講一啲散木啊。咁其實個原故事咧大致係點樣咧？咁啊原故事咧就係講到有個工匠啊，咁佢好多徒弟噶。當時咧，佢去到一個地方咧，就叫曲園嘅地方咧，就見到咧有棵大樹啊，有棵栗樹。咁啊，呢棵栗樹咧就好大噶，哇！大到點樣咧？好誇張啊！描述到咁話佢嘅即係嗰個樹啊，樹冠頂咧一路可以遮住咧係幾千隻牛嘅喎。 哇！ 咁、如果你話用繩去量佢咧，起碼咧十丈粗。哇！咁啊，真係好大好大嗰棵樹。咁啊，好多人咧都喺隔離啊睇住，哇！讚歎哇！呢棵樹好大啊，好正啊咁樣。咁而呢個木匠咧，咁佢木匠嚟噶嘛？咁佢梗係需要好多嘅靚木咧去做好多家私啊等等唔同啊。咁但係咧，好多人圍住呢棵樹去讚歎嘅時候咧，佢望都唔望呢棵樹，乜掂行掂過。咁佢啲徒弟咧就覺得好奇怪啦。咦，师傅，点解你呢棵树你好似睇唔上眼咁嘅？佢点同佢讲咧？佢话系啊，佢话嗱，你睇下呢棵树，知唔知点解可以生长到咁高、咁大、咁靓，一路都冇人咧系斩佢落嚟啊？ 系啦，点解咧？ 点解咧？佢话原来咧，你睇下呢棵栗树啊，佢嘅木咧一个特点系咩咧？将佢做船咧，佢就会沉嘅。如果你將佢做棺木咧，就好快爛嘅。咁如果咧，你話將佢做呢個器皿嘅話咧，就好快裂開壞嘅。甚至乎做門咧，好多時候咧都合唔埋啊，啲門縫啊漏罅嘅。你話拎佢做屋柱咧，仲弊，一定咧俾蟲蛀啊。 哇！咁啊，一無是處喎。 嗱，呢個咧就係喺莊子帶出一樣嘢啦。你講得啱啊，一無是處，無用啊嘛。但係咧，背後所講就無用之用啦。正正因為係佢無用，正正因為咧佢原來做乜都唔得，所以咧就造就到佢係維持咗咁耐都冇俾人斬咗落嚟，係嘛？ 原來係咁， 係嘛？所以咧佢呢度咧整句嚟講咧，即係佢有少少自放之詞嘅。係我就病啦，所以咁得閒啦。唉，我哋呢啲散財嚟嘅啫嚇，因為既然我係咁冇用，個天都或者會饒恕我嘅。係咁啊，好明顯咧啲怨氣嘅説話啦，即係話朝廷你唔識用我。 咁即係你首先咧就明白咗散財。点解先至理解得到吓？ 系啊系啊，咁、但系你一解通呢样嘢咧，咁你就好简单。即系其实你会睇到咧，以林则徐嚟讲咧，佢都系一个忠臣嚟嘅，我哋有咁讲嘅，即系佢忠心为国家。咁佢烧鸦片，咁其实对于国人系好嘅。 系啊， 咁但系对于当时嘅客观环境啊，引起一啲嘅战争啊，唔系佢想嘅、啊，系嘛？佢即系做我哋而家睇翻嘅历史，佢做一件啱嘅嘢。 系啊， 咁但系结果出咗好多唔同嘅情况之下咧，就受人攻击啦。咁呢个对佢嚟讲咧系好唔公道嘅。咁唔公道咧？咁因此要退啦，退咗落嚟咧，佢又有啲怨气，呢个系 咁好人之常情嗬。 系啊，好明显，好明显吓吓。讲紧对联啦，咁佢其实我头先都介绍咧，系一个文字嘅游戏啊。游戏当中咧，佢所以佢未必一定系要承接上一段嘅意思喺度再描绘落去嘅，佢可以开一个新嘅意思嘅。咁呢一段咧，佢下边就系讲紧啦，啊，结交千载上啊，过时为学啊，吓咁即系我哋咧喺呢个世界上咧，喺我哋人世间当中咧。好多時咧想學嘢，咁但係咧都過咗學嘢嘅時間㗎啦，咁啊冇辦法。特別喺佢可能咧，因為佢話係得閒啊嘛，當時咁啊得閒咧，可能又想用功啊，讀下書啦。咁但係硬碎啦，咁啊過時為學啦。不過佢提醒我哋，佢話樹基秉燭老猶明啊。咁呢個秉燭猶明咧，其實就出自喺另一個典故嘅。咁、另一個典故咧，講緊我哋做人咧，為學讀書咧，喺老年咧，你唔好因為老而唔去學習。老年人一樣有老年人，縱使你點起支蠟燭咧，係去學咧，一樣學得好嘅。 咁啊，即係睇翻今時今日啦，係一路繼續去進修噶嘛。 係、啊， 長者都有啲課程去學習啊，繼續讀書，大學畢業嘅都有嚇。 係啊，咁其實咧呢、這個秉燭猶明咧係引申到其他一個典故嘅。咁呢個典故咧亦都係可以花啲時間咧同大家詳細講。不過咧，如果擺埋今日咧， 就應該唔夠時間， 恐怕唔夠時間啦。咁所以咧，我諗呢一個秉燭猶明嘅典故咧，我哋可以下星期。 期咧比較多啲時間咧同大家講。咁、嗱，如果我哋整體睇翻呢個對聯咧，嚇、好工整啊！嗱，一樓咧就是、一個空間嚟噶，嚇、對翻千載，嚇、咁就呢、這個。是一个时间啦、整体来讲呢是好平稳啦，无论是平质啊各方面啦。基本上我哋如果睇对联呢、那个收结嘅字呢个平质系既定咗嘅、我哋叫做呢侧开就平收。通常上联最尾一个字呢就是一个侧声字。下联最尾一个字呢就是平声字。竖就是上联最尾一个字呢就是侧声字啦。明就是一个平声字。咁喺呢啲呢所以我讲系叫游戏。咁但系游戏当中呢又带出意思喎。嗱喺呢個對聯當中，你睇到咧，即係林則徐有啲係自放之詞啊，真係你唔用我啦嚇、我無用，不過無用之用啊，即係佢點出一樣嘢，你唔好以為冇用啊，冇用嘅背後其實咧帶出有用嘅。咁而下聯咧，亦都係鼓勵自己，亦都鼓勵大家咧，唔好以為人老咗就事過後學啊。咁啊，雖勤苦，不過只要你用功咧，一樣可以有成就嘅，即係勸勉大家咧。唔好停止學習。 咁啊，即係喺佢其實失意嘅時候咧，亦都反映到其實佢個人咧都叫做係樂觀嘅， 係 睇遠景係可以再睇嘅，唔會因為一次低沉而成個係停咗喺度，唔向前嗬。 係啊，嗱呢、這個對聯或者其他一啲嘅文字咧，就可以講得話係你喺失意嘅時候咧，會寫得更精彩。我哋叫做啊文窮而後功啊嘛。咁最緊要咧就係、是、你有咁嘅感受。咁就會咧係發揮得好，反為咧你好得意嘅時候咧會忘形喎、一忘形咧你未必寫到咧咁好嘅文字，歷來都係噶啦。你諗下上一集講呢個杜甫啊嘛，嚇、就係、是、杜甫點解寫出咁多沉鬱頓挫嘅詩咧、因為佢嘅際遇唔好嘛，嚇、你睇咧辛弃疾嚇認為咧國家用唔到佢啦，因為佢失意不受重用。佢咪寫咁多好嘅文章咯，仲有一個李煜啊，嚇、李煜啊，佢詞啊詞性真係犀利啊！但你睇翻佢上半期咧，人生得意嘅時候咧，同佢下半期啊嘅人生比較嘅詞章咧，係兩個境界嘅事嘅。 係啊，咁所以睇呢啲咧就可以其實係亦都係自己一個人生嘅反省。 冇錯， 其實大部分嘅人咧都會係類似遇到咁上下嘅情況，你點樣去繼續自己？好好生活嗬， 冇錯。 好啦，嗱咁啊，講翻話個對聯咧，就係下一個就我哋會解説翻個典故，就大家會更加明白林則徐嘅呢副對聯係 啦，冇錯。 咁啊，下集大結局咧就留到下個星期一咯 嚇。下星期再見啦， 好，拜拜。拜拜。 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总前进，无论何时无论扬情，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黄山黄河在我心中总前进，无论何时无论何地 样轻，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刚刚我们听的是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提醒你现在温度22度，今天日间徘徊在19度左右，而夜晚黑进一步温度降低，市区最低16度，新界会再低2-3度。 早晨，我是李隆基，我朝头早7点我就起身噶啦，我就起身咧就跟住落去食个早餐先啦吓，食完个早餐你精神爽利，跟住我附近咧有个公园嘅，嗰个公园几好噶，咁啊好多树木、好多花草咁样咧，咁咧就算无论天气几咁良好、几咁热好，当然唔系落雨啦吓，咁咧一早走去嗰度啊，佢哋有条慢步跑嘅路，咁我就慢步跑下，跟住咧要舒展下啲筋骨。咁啊，当然啦，有啲器械嘅会帮助你嘅吓，譬如踢下脚啊、拉下筋啊。咁啊，当然啦，最紧要呼吸，一定要将肺里边嘅空气呼晒出嚟，跟住再吸收啲新鲜嘅空气入去。咁啊，如是者咧，呼吸咗好多次咁样之后，我觉得咧，日久之后咧，你嘅身体一定会好好嘅。所以咧，我喺度恭祝大家清晨爽利。 好啦，咁啊，同你讲声拜拜，听日星期二朝头早5点新闻后，清晨省你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完成在愉景湾、杏丰、旭辉阁受限区域内的强制检测行动。截至凌晨零时，大约270名居民接受检测，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政府正是执法，确认所有人已经接受强制检测。政府又说，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140户，当中大约25户没有人应门，政府会跟进。当局昨晚公布一名从美国抵港的23岁男子初步确诊，列作输入个案，患者在机场检测呈阳性，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他居住的愉景湾、杏丰、旭辉阁昨晚被列为受限区域。将军澳康盛花园一座一个单位凌晨发生火警，男住户不惜送院。警方凌晨近2点接获报案，指单位怀疑发生火警，消防到场将火救熄。67岁男住户吸入浓烟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消防员从单位救出7只猫，其后由相关机构接走。初步调查相信是炉灶起火引致火警，起火原因无可疑。期间大约200名居民疏散到安全位置。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访问波罗的海三国，商讨波兰和白俄罗斯边境的难民危机。莫拉维茨基在立陶宛表示，担心目前发生的事只是更恶劣事情的前奏，指俄罗斯增加在靠近乌克兰、在白俄罗斯和加里宁格勒飞地的军事存在，作为可直接用于攻击的工具。莫拉维茨基又在社交媒体指责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向欧盟发动混合战争，是30年来破坏欧洲稳定的最大企图，波兰将尽力捍卫欧盟边界。虽然波兰表示近日试图越境的人数减少，但是边防部队说白俄军方继续用货车将几百名外国人送到边境，当中大约10人在寒冷天气下死亡。保加利亚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束，